茶、茶叶、茶水。拆、拆、拆、拆。前天、茶囊叶、茶囊叶、茶囊叶、茶囊叶、茶囊叶。只有只是唯独，全是昌叶、昌叶、昌叶、昌叶、昌叶、昌叶。背对背向，背着人说话，背叛。查斯呼兰别，查斯呼兰别，查斯呼兰别，查斯呼兰别，查斯呼兰别，查斯呼兰别。往那边往前，查西，查西，查西，查西，查西，查西。他们车，车，车，车。胸膈发胀，腹胀，车昏，车昏，车昏，车昏，车昏，车昏。把他们，将他们，抻吧，抻吧，抻吧，抻吧，抻吧，抻吧。试验估量，抻得别，抻得别，抻得别，抻得别，抻得别，抻得别。他们的车镊，车镊，车镊，车镊。雀鸟，车七克，车七克，车七克，车七克，车七克，车七克。从比格，七，七，七，七。燕子，七鬓，七鬓，七鬓，七鬓。痰盂儿，痰桶，七佛勒库，七佛勒库，七佛勒库，七佛勒库，七佛勒库。吐痰，吐吐沫，七佛勒别，七佛勒别，七佛勒别，七佛勒别，七佛勒别。唾沫，七风沫，七风沫，七风沫，七风沫，七风沫。